很快马顺就被团团围住，无数双拳头，无数只脚朝他身上招呼，转眼之间他已是遍体鳞伤。跑得快的还能打上几拳，跑得慢的就没有那福气了。人群围了几层，后来的大人们只能撩起官袍，抬起大脚，朝着被众人包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马顺猛踩。于是这些平日温文尔雅埋头苦读的书呆子们一改往日之文雅举止，无论打过架与否，无论是翰林还是贪官，也无论年纪大小官位高低，纷纷赤膊上阵。要知道啊，明代的官服并不是打架的专用服装，为显示官员的地位呢，他们的外袍比较宽大，有时走起路来还要提起下摆，免得踩到摔跤。而且这些大人们上朝还戴着乌纱帽，就这么一副装束怎么能打架？此时此刻也顾不得了，大人们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丢掉帽子，卷起官服，纷纷上前痛殴马顺。还有个别人打得兴起，甚至卷袖赤膊上阵。往日不可一世的马顺此刻只剩下了求饶的份儿，但没有人理会他，因为所有的人都记得这个人是王振的帮凶。他曾经逼死了刘求，逼死了很多被关入诏狱的大臣，他罪有应得。不一会儿群臣们停止了打斗，因为啊，马顺已经被打死了。但事情不能就这样完结，这些杀红了眼的人把目光对准了坐在上边的朱祁钰。朱祁钰啊，目瞪口呆，他看着王弘冲了出来，看着王弘抓住了马顺的头发，看着王弘嘴咬马顺，然后他看见群臣也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马顺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最后他看见马顺被打死了，就当着他的面儿。所有的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那些文字彬彬的大臣们一下子变成野兽，朝堂之上皇帝最大，大臣唯唯诺诺不发一言，这才是想象中的朝堂。可是现在满地都是被丢的官帽、官服、腰带，一群近乎疯狂的人在进行殴斗，太监们也早已躲到了一边发抖，哀嚎声、痛骂声，还有拳头落在人肉上发出的沉闷而可怕的声音。更让他难以想象的是啊，不但那些年轻的官员们赤膊上阵，拳脚并用，连一些五六十岁的老臣也提着腰带颤颤悠悠走过来，对着马顺踩上一脚，中间还不乏一些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这是幻觉，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朝廷，是皇帝与大臣们议事的地方，是大明帝国的中枢。但是现在这里变成了斗殴场所，变成擂台，变成了地狱。如果是噩梦就快点醒吧。可是事实提醒了他，这不是做梦，因为那些刚刚打死马顺的大臣们已经把目标锁定了他，他们睁着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其中也包括那个嘴角还沾着人血的王弘。下面的事情越发出乎朱祁钰的预料，大臣们竟然忘记了君臣名分，直接用手指着自己，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反了，要造反了，大臣竟然敢要挟皇帝。当然了，这个皇帝是代理的啊。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朱祁钰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礼数的，他吓得浑身发抖，面对群臣的质询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旁边的伺候太监金英眼看局势危险，这样下去朱祁钰本人都可能有危险，他立刻派人去找毛贵和王长随。毛贵和王长随是王振的同党，金英这个时候去找他们实在是不怀好意， 两个人被连拉带拽的拖到了金鹰面前时，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金鹰也没有和他们废话，一脚把他们踢进大殿。此时的大臣们还在威逼朱祁钰，突然看见这两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就如同三天没吃饭的老虎见到肥羊，恶狠狠地扑了上去。毛贵和王长随懵懵懂懂屁股上挨了一脚，被踢进朝堂，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见到一群衣冠不整、凶神恶煞的人朝自己冲了过来，然后就被雨点般的拳头和踢腿淹没。很快，两个人也被打死。此时大殿上三具尸体横卧，四处血迹斑斑，大臣们已经歇斯底里，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朝堂上四处乱窜，更多的人则是继续朝朱祁钰要人。有些大臣们觉得还不解恨，便把三个人尸体挂在东安门外示众。城中的老百姓和士兵也吃够了王振的苦，纷纷上前痛殴尸体。朝堂上更是热闹，既然朱祁钰没有下令逮捕王振的家人同党，那就自己动手。大臣们自发自觉地找人去抓王振的侄子王山，这位为荣华富贵来投奔自己叔叔的仁兄，终于了解到了一个真理：有得必有失。他得到的是七年的荣华富贵，付出的却是生命。大臣们依然处于混乱之中，打死了马顺，打死了毛贵、王长随，下面该怎么办呢？难道要一个个把王振的同党们打死吗？大臣们有的依然怒发冲冠，破口大骂王振，也有人不知前路如何，杀掉这三个人会不会遭到报复，只是呆呆地坐在地上。更多的人则是拥到朱祁钰面前，向他要人，让他下令。大臣的行为固然出奇，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因为他们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马顺的身份。毛贵和王长随不过是宦官而已，但马顺却是锦衣卫指挥。我们说过，锦衣卫不但是特务机关，还担任皇帝的警卫。大臣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当着锦衣卫的面打死了他们的长官，为什么这些锦衣卫却毫无行动呢？这是因为还有一个人在场，朱祁钰。朱祁钰是当前的摄政，如果没有他的命令，锦衣卫是绝对不敢乱来的。但如果他不说句话就此退朝的话，大臣们的生命安全就很难保证。因为局势混乱，而锦衣卫中有很多王振的同党，大臣们打死马顺是自发行动，那么难保没有几个像王洪一样的锦衣卫站出来，在王振同党的指挥下打死几个大臣，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自发行动。此时朱祁钰正打算做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缓过神儿来，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这些几近疯狂的大臣和血肉横飞的场面，他害怕了。朱祁钰选择了逃走，他要逃到宫里去。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朱祁钰真的走了，那么锦衣卫和王振的同党很可能会动手。马顺虽然功夫不怎么样，但他手下的锦衣卫要收拾这些文官还是很轻松的。但此时群臣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哭骂，要朱祁钰给王振定罪。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这个人正是于谦。于谦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并没有参加斗殴，虽然他也很恨马顺等人，但他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中，他只是旁观者和思考者。他十分清楚，人已经打死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朱祁钰下令。但这位摄政已经被吓得脑袋不清醒了， 现在竟然准备逃走。如果让王振余党抓住机会，给参与打人的大臣定下一个杀人之罪，问题就麻烦了。眼看朱祁钰准备开溜，于谦十分着急，这实在是千钧一发之口。可是周围的人却一点也不清醒，四处吵吵嚷嚷，顾不得这么多了。于谦立刻向朱祁钰跑去，他要拦住这个人。可是眼前的群臣已经排得密密麻麻，于谦无奈，只好用力把人群分开，往前挤。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在拥挤之中，于谦的衣袖也被拉破，但他终究还是赶在朱祁钰逃走之前拦住了他。于谦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殿下，马顺是王振的余党，七罪该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这洪亮的声音终于惊醒了朱祁钰，他明白，如果现在不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局势将无法稳定。于是他依照于谦的话下达了命令。大臣们也清醒过来，既然马顺等人已经定罪，那也就没什么事儿了。稳定情绪的朱祁钰终于恢复了正常，他接着下令把王振的侄子王山绑至刑场凌迟处死。群臣拍手称快，8月23日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三个人在朝廷之上被活活打死，大臣们一下子从书呆子变成了斗能手，老少齐上阵，充分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情绪，把朝堂搞成了屠宰场，闹得鸡犬不宁，鲜血四溅。代行皇帝职权的朱祁钰也被结结实实地威胁了一把，弄得狼狈不堪。大臣被打死，代理皇帝被威逼，居然还是发生在朝廷议事之时。这样的乱象在明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所以当群臣们恢复正常，整理自己的着装，检查自己的伤势，实际啊大部分都是误伤，并走出大殿时，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真是彻底疯狂了一把。但有一点大臣们很清楚，打死马顺之后，锦衣卫已经磨刀霍霍，如果不是于谦在那一刻挺身而出拉住朱祁钰为他们证明的话，能不能活着走出大殿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啊。多亏了于谦呐、啊！当于谦走出左掖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抱有敬佩的目光。如果说在五天前他们对这个怒吼的人还有什么疑虑的话，现在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共识：这个人一定能够独掌危局，力挽狂澜。吏部尚书王直也感触万分，他十分激动地握住于谦的手，对他说道：“国家全靠你了，今天这种情况，就是有100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王振的罪行彻底得到清算，他的家产被查收，而他的家人也被杀得一干二净，其中还是王山先生最惨，他被割了上千刀才死。这是因为大臣们提议，虽然王振已经死了，但还需要找个人来代替他受刑，方可有个交代。哎呦，这招可够狠的啊！于是从千里之外投奔王振的王山便替他的好亲戚受了此刑，7年富贵换了个凌迟。哎呀，真是亏本买卖啊。说实话，从法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王山、马顺等人并没有明显的罪行，被活活打死似乎没有理由。如果从程序上来说，大臣们的行为应该属于故意伤害致死，绝对算不上是正当防卫。但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之徒，正是因为他们，朝纲才会如此不振，国家才会如此混乱，数十万士兵才会送命。所以在我看来啊，当他们出于义愤打死这些王振同党的时候，他们已经实现了正义，因为真正的正义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军队开到了，粮食充足了，王振的余党也彻底清除了。在于谦的努力下呀，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他还有一个最后麻烦，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麻烦，皇帝还在人家手里呢。很明显，这个野仙呢，把朱祁镇当成了一张信用卡，把大明帝国当成了提款机，只要人还在他手里，他就会不断地刷这张无限额的金卡，直到把银行刷倒闭为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想一个解决的方法。于谦清楚地认识到，朱祁镇之所以会成为野仙手中的王牌，不是因为他是朱祁镇，而是因为他是皇帝。朱祁镇就是论斤卖，也卖不到几个钱，但皇帝的这个名分却重如泰山。其实啊，解决方法很简单，再立一个皇帝。因为皇帝不是你朱祁镇的，而是大明帝国的，这个名分可以给你，也可以给别人。换句话说，朱祁镇是不是皇帝，不是朱祁镇说了算，也不是你野仙说了算，而是我们说了算。我说你手上的那个皇帝是假的，那一定是假的，就算不是假货，也是个过期产品。天下唯一的皇帝权威认证机构在我这里，想定期领工资，野仙，嘿嘿，你就别做梦了。方针已定，那么立谁呢？最先被考虑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过这位仁兄当时只有3岁，别说处理朝政，话都说不好，字儿也认不全，立他当皇帝就是抓瞎。唯一可能的人选只有朱祁钰，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立朱祁钰为皇帝。皇太后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毕竟朱祁钰也算是他的儿子，怎么能说算呢？非己出，不是自己的亲生。那既然算儿子，哎，他立刻就同意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朱祁钰却推辞了，他说自己不想干这份工作。这套把戏啊，我们也见得多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肯定朱祁钰先生确实不是虚情假意，他真的不想当皇帝，太危险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又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幸运总是惠顾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在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进程中，太古大地上另一颗更加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芒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影响着决策者的抉择。这个地方正是位于杨邑村西15里地的白塔村。当时的白塔村人丁兴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贸兴盛，文化繁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还有高耸入云、接天连地的白塔，而且南靠凤凰山，北傍乌马河，西面却视野开阔，一马平川，可谓山环水抱。从义理玄学上讲，正是一处可以发达龙兴的风水宝地。于是北周武帝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县治由杨邑迁至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谷县城所在地，但县名仍沿袭原称。后人所说先有白塔村后有太谷城，即源于此。县治的莅临使原本以经济和文化见长的白塔村更赋予了它特定的政治内涵，为由村落而城镇的蜕变提供了划时代的契机。修城筑池是当时实施县治的第一要务，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在那个蛮荒与文明并存的年代，御敌于外、胜民于内的城池建筑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然而在随后的千百年来，这样的形制不仅不曾有过改变，反而在广大的民间盛行，进而演变成了我们民族画地为牢、唯我独尊的特有个性。太谷古城墙初建时用土夯实，周围5公里，高6米，四周绝户城池，俯瞰酷似凤凰。最初古城建筑设计样式是当时通行的乌龟城，直到现在还有人称太谷为乌龟城，因为当时在晋中各县古城的建筑设计都是乌龟城，比如著名的山西平遥县、祁县等都是乌龟城。太谷刚建成时也是乌龟城，后来改筑为凤凰城，与城东南15里的凤凰山遥相呼应。太谷城的南门为凤凰的头，南门口开了一个朝东南方向的凤凰山外站，为凤凰的脖颈。东门与西门连起来，成为凤凰的翅膀，北门就是凤凰的尾巴了。而水秀村与东怀远村恰恰就是凤凰尾巴上的长翎。古城内正中盖了一座大观楼，也就是如今的鼓楼，楼下正中间打了一眼井，作为凤凰的心脏。在南关正街，即今南正街，修了一座桥，为凤凰的鼻梁，左右两边各打一眼井，为凤凰的眼睛。接下来在靠城墙的四周大量栽植枣树，作为凤凰身上的羽毛。枣成熟后绿里透红，红绿相间，酷似凤毛，这只凤凰显得更加美丽可爱。至此凤凰城宣告工程。关于凤凰城的建造，流传有一个传说，相传早先建筑太古城快要完工的时候，有位过路的老人看了县城的布局后，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对主持建筑的人说：你们选的这块地方倒是不错，只是可惜四门开得不好，是个乌龟城，而且重要的是乌龟城里不会出人才的，是一座死城。如果相信我，就将城门的方向重新改筑一下，变成一座凤凰城，日后太谷一定会发达。主持建筑的人听了老人的话，就让工匠们改筑成凤凰城。日后太谷果然飞黄腾达，后人称太谷为金太谷， 太固就自然成了金凤凰。后来又去孔子有3000弟子72贤人之说，在太固城墙上修了3000个城垛，筑了72个角楼。传说每到夜深人静时，各城楼内便有忽明忽暗的灯光和朗朗的读书声。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许是天随人愿的撮合，另一座近在咫尺被称之为龙城的明城太原，与同样是太字辈的凤凰城太古，向人们表达了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景。之后太古凤凰城几经损坏又几经修复，民国4年，即公元1915年，知县蔡光辉组织孟家庄、东关、北关及城内9方民商各户修筑护城堰，自孟家庄至东关地界长25公里，厚667米，高5米，东关村村民植树6000余株于堤上。之后10余年间，城内未遭水患，县民咸代将都堰呼为蔡公堤。至民国19年，即公元1930年，城墙瓮城完好，西南北护城河仍旧，北流通入乌马河。日军侵占太古后，于城外重挖护城壕，并拆除附近民宅一批。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县政府将大小城楼改为碉堡，并于城外4角各建大碉堡一座。太古古城共有4街8景72巷，而以古楼为中心，辐射东南西3条大街，楼北为旧县衙，北大街与西大街中段相交。在此基础上，多数街巷横平竖直，把全城住宅划分为若干方块，使得整座古城建筑规范整齐，进退有节。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太古县城内南4街无边寺内有一座白塔，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建于西晋太始8年，即公元272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无边寺曾于宋至平年间重修，寺内白塔为北宋元佑5年，即公元1090年，寺院续修时重建。现存白塔从其建筑的形制特点、表面砖雕斗拱的创作以及装饰和斗拱的材料比例来看，完全是按照宋代营造法式制度建造的，具有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和特点。白塔色洁白，平面呈8角形，形略似椭圆，高约436米，为塔格式空心制砖木结构。白塔共7层，内有楼梯，石级可上至塔顶，每层均筑有出檐及平台，平台下设斗拱，有真假券门，塔顶为宝瓶式塔刹。太古白塔是由唐塔中空到宋塔实心过渡形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并已跻身于中国8大白塔之列。太古白塔虽然历经千年的岁月，至今仍巍然屹立，高耸凌霄。如在晴朗之日，四周10-20里处仍能看到它的风姿，临近仰望，雄伟高大，蔚为壮观。如登其顶，俯视风景如画的太古城，则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兴意盎然。巍巍白塔已成为太古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关于太古白塔有4个神奇的传说。传说之一，相传大禹治水时来到太古这片地方，遇到了妖龙的阻挠，他和大禹斗法有几天几夜，俩人从水里站到陆地，从陆地站到天空，杀了个天昏地暗。 当杀到父亲这里上空时，妖龙使用妖术降下大水，水跟着风，风乘着水，瞬时大浪滔天，把东富井冲出了灵石口。所以现在我们太谷只有南北西三个叫富井的村庄了。大禹眼看着东富井被妖龙所毁，好不伤心呐，但法力有限，只得到水秀大人寺借来镇庙之宝玲珑宝塔，把妖龙镇到下面，所以有了现在的他。传说之二，太谷县无边寺白塔高9丈9尺，为什么要修9丈9尺而不修10丈呢？据说自古以来，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十全十美，修个庙建个塔也是这样。当时修建白塔的主持人主张修9丈9，意思是高山后边有高山，能人后头有能人，不能自高自大，十全十美。传说之三，太古民间相传，古代曾有白鹤几度降临白塔塔顶，而且每次都是开科取士之年，落鹤几只，太古县即有几人黄榜标名。由此世世代代太古人民都把白塔视为吉祥之物。传说之四，白塔刚建起时不是白色的，不知过了多少年，经过风吹雨淋日晒，白塔的颜色不好看了，人们都很着急。以前太古城内有个叫王正光的人，家庭比较富裕，他有个婆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正光家婆姨。此人精明能干，乐善好施，德才兼备，能言会说。王正光早逝，他挂居门庭，在邻里中享有威信。他看到太古白塔年久失修，不甚雅观，就主动捐施银两，并发动乡亲们出资维修。白塔修好了，刷什么颜色呢？他请匠人们用软大米面和胶和起来，刷在白塔上，把个白塔刷了个通白。用这种材料涂刷，柔丽白软，坚固耐蚀，颜色经久不变。太古上了年纪的人一提起白塔的白颜色，就说那是人家正光家婆姨办的好事儿。现如今白塔身虽经年深日久，洁白而未减色，不过文献记载为塔身为恶色，即可用于粉刷墙壁的一种白色土所致，传说有待考证，文献记载较为可能。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民谣云：太古城真有名，古楼盖在城当中，东四园里有九曲，田家后头叫活龙。太谷县城古楼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取古者春风之音，万物皆古而生之意。明万历43年，由当时县令杨承秀主持重建，后几度重修，先保持清乾隆年间风貌，成为古城一处风景楼、大观楼，属山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楼矗立于太谷古城的十字街中心，楼建于四方的砖石台基上，总面积约36864平方米。古楼通高约20米，台基高约8米，台基上开十字交叉的四个门洞，使古城东南西向的三条大街和北向的县前街交汇于古楼台基中心。门洞上都刻有匾额，东面刻有观象，象指象玉河，南面刻有一凤，凤指凤凰山，西面刻有临汾，汾指汾河，北面刻有拱辰，辰指北斗星辰， 台基上的主体建筑为木结构重檐楼阁式，高两层，面宽进深街三间，长约1278米，宽约118米，呈长方形。砖石台基边绕以砖砌花栏墙，楼外围以明廊，一层为琉璃瓦重檐顶，五彩重翘品字斗拱。主体建筑上层面积稍小于下层，二楼外也绕以明廊，围起木栏杆，歇山顶覆各色琉璃瓦，七架梁五彩重翘品字斗拱，其顶正脊为琉璃堆花，中央设太公楼及铁煞，正脊上插骑马仙人八个，枪脊上设有四个，门窗隔扇均为木构，斗拱上的昂细且上翘为典型的清式做法。台基上有砖石楼梯通楼阁底层，楼阁内有木构楼梯楼阁二层，楼阁内现存青石碑七通，均记建楼修楼式。太古鼓楼以雄伟壮观、建筑设计奇特而出名，它的拱形四门洞结构至今仍吸引着不少游人前来观赏研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始建鼓楼时，集中了许多能工巧匠，提出许多建筑方案，但都突不破旧有城市，人们都不满意，大家都因为想不出一个好的建筑方案而一筹莫展。一天早晨，大街上走来一位老翁，老翁左手提一个四条细的粪筐，右手拿一把粪叉，看到此景不由哈哈一笑，随即将粪筐翻扣在地上，对工匠们说：你们照这个样干吧。话音刚落，人已不见。负责鼓楼建筑的人到工地游走，发现地上放着一只箩筐，问是谁的，大家都说不知道。有人把箩筐提起来，发现地上写有鱼日二字，合在一起不就是个鲁字吗？难道这是鲁班爷在提醒我们建筑办法吗？大家看着箩筐戏子的结构恍然大悟，众人仔细一琢磨，终于悟出其中的道理来，于是照着粪筐的结构施工，台基很快砌成了。于是工匠们便根据箩筐戏子的结构形式修建了拱形四门洞鼓楼。后来人们才知道啊，那个石粪老人正是工匠鲁班，所以太古鼓楼一直传说是鲁班爷提示建筑的。远观鼓楼雄伟壮观，华丽极致，登临鼓楼，古城风貌尽收眼底。原有广阔田野和林立高楼，尽有明清街道和民居院落的斑驳旧影。鼓楼创建年代不算太久，它不是宗教性的建筑，也不同于民居，而是一座群众性的公共建筑物。这类古建筑在全国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虽然现如今的太古已经变得默默无闻，但建筑华美、结构独特、高大雄健的鼓楼与城内无边寺的白塔已成为共同点缀太古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彰显着它昔日的繁华。 悲切，万般流水到寒秋，长亭一曲重着流，夜不眠兮人消瘦，山有木兮生红豆， 相思如炭酿成酒，光斑驳了流年，楼断树影迷了云初秀，眉深锁一纸碧波愁，人生如梦难守怎长久。末日斜阳影啊，长风影难消，轻我何求谁知心忧，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凭栏惹相思，旧醒梦迟谁记风流。春秋啊，光斑驳了流年，楼断树影逆流云初秀，眉深锁一纸碧波愁，人生如梦难守怎长久。长风影满袖，轻我何求谁知心忧，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凭栏惹相思，旧醒梦迟谁记风流。谁曾看落日斜阳影啊，长风影满袖，轻我何求谁知心说小楼谁独倚啊，凭栏惹相思，旧醒梦迟谁记风流。重回说小楼谁独倚啊，凭栏惹相思，旧醒梦迟谁记风流。 是你吻开笔墨，让我眼角珠泪。

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 北京时间9:00。